还是要面试。喂，喂，喂。 你好，台新银行分析中心，您好，我是李，那请问是洪平学长吗？ 是。 是，那我这边的话就直接先念那个 HTT00702 这个。 没问题。 好，稍等我一下哦。 好。 毕姓洪，很荣幸为您服务，您好。 喂，你好，我十二月的账单好像没收到。 好，不好意思，这边先跟您对一下资料，帮您做确认。请问是林世斌林先生吗？ 是。 是，那我们来核对一下，手机是0972999TTT。那您的国小毕业学校是？ 成功国小。 好，那帮您看一下账款的问题，那请您先稍等我一下哦。 好。 李先生您好，不好意思，那信用卡的部分，最近看您好像都没有消费。 没有消费。 是，那因为我们就是最近如果没有消费的话，其实它不会有账单。那消费的话，其实大概在月底2829号的时候，就会寄到台北市板桥区某某街某某号。那因为最近没有消费，所以其实是没有账单的。 那11月份的呢？有没有11月的？ 11月份的话，因为没有消费。那11月份会寄给您，那因为10月份的话有账单，那我们会在下一个月显示前一个月的缴款状况。像您10月有刷了279元的全联消费，那您10月缴了279，那我们11月账单就会寄给您。 哦，所以你会寄一张跟我说我已经缴款了这样。 是，可是现在又过了第二个月，那你11月份没有消费，12月也没有，所以他也不会再有账单，除非说你之后再有账单。 好，好，所以最近都没有。 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为您服务吗？ 我的网络银行要重设代号密码。 重设网银的代号密码吗？ 对，没错。 好，那就请您就是帮我带着提款卡到我们台新银行的 ATM， 那大部分的全家都会有我们的 ATM， 那可能要麻烦您就是把提款卡插入机器后，那点选功能设定，那功能设定里面它会有一个就是重设网银使用者代号以及使用者密码的一个选项目，那这样子就可以进行重新设定咯。 好，那个数字，那个设定有一个数字，因为太久没有用，我忘记了。 是，那因为我们的代号跟密码都是英文加数字。 好好 ，OK， 那我知道了。好， 不好意思，再耽误一下您。那近期台新有针对卡友提出房贷、车贷有小额优惠利率，那李先生最近有小额资金规划吗？ 不用，没有，没有，谢谢。 好，那防疫期间请洗手多运动，好，祝您身心，谢谢。 好，谢谢你，拜拜。 拜拜，这样就可以了吗？ 好，拜拜。 好，谢谢，拜拜。 好，谢谢你，拜拜。 台新银行，你好，冰城。 台新银行客服中心，您好，毕信林，请问是易如学姐吗？ 对，没错。 是，那这边的话，我就是跟您念 HTT00703 这一个。 好，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档案。好 ，OK 了，打开了。 OK， 那很高兴为您服务，您好。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今天有收到那个账单，然后里面有一笔是我上个月没有缴，可是我上个月没有收到你们的账单，所以没有去缴费。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说那个违约金跟循环利息不要收？ 请问小姐贵姓，怎么称呼呢？ 我姓林。 是，那林小姐您好，那请问这个是您的信用卡吗？ 是我先生的，我是使用副卡。 是，那请问现在先生有在旁边吗？ 有。 那可以，就是可以先跟他核对一下资料好吗？ 好。你等一下哦。喂。 抱歉打扰，这里是台新信用卡客服毕姓吴，请问是林世斌林先生吗？ 对，我就是。 那李先生您好，抱歉打扰了，那方便跟您核对一下信用卡资料吗？ 好。 请问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是0972。 123321。 那是这边有留地址，那是高雄市三民区的。 三民街三民号二楼。 那好，谢谢林先生。那林先生跟你确认一下，我们这边信用卡的账单缴款问题都是由太太吗？ 哎，对，你等他一下好了，我请他讲，都是他在用比较多。 好好。 哎，喂。 喂，林小姐您好，那没有关系。三期账单的话，你有收到这个利息和违约金，那我会帮您做取消。 那这样我要缴多少？总共是多少钱呢？ 那因为您缴费的习惯都是从哪边缴呢？ 我全家哎，我都在全家缴。 那如果在便利商店缴的话，您直接帮我拿账单，直接缴3340四元，等于说利息违约金334块，我会直接从你之后的消费卡刷卡消费中折抵。 哦，好啊，那我还是缴上面一样的金额，然后就到下一期的账单去吗？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的话会再帮您做取消。 好好好，谢谢，拜拜。 谢谢您，拜拜。 好， 好，这样就可以，好，谢谢。 哦，这样好，好，拜拜。 谢谢。 喂， 台信银行客服中心，您好，毕姓林啊，请问是赵威学长吗？ 对。 那我这边就跟您就是连 HTT 03501这个。 对。 好。林先生您好，毕姓吕，很开心为您服务。 您好，我姓林，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卡有信用卡的功能吗？ 没问题，请问是林世斌先生本人吗？ 是。 那李先生您好，这边先跟您核对一下基本资料。那台新除了有开立账户之外，还有其他往来吗？ 您是说开立账户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往来吗？ 对，在台新这边就是除了账户之外。 就只有账户。 好，那请问是在哪一间分行开立的呢？ 在永康分行。 好，没问题。现在跟您核对证券，那您手边有卡片吗？ 我手边有一张金融卡。 那我跟您核对一下正面的卡号，4667开头的。 对，4667111888。 是，那后面还有四码是？ 你是说那个银色的那个吗？ 对，那个要刮开来，那后面有四个数字，它会被银码起来。 都没有刮。 好，那因为我这边看您的卡片是正常的，已经开卡了，所以说是会有刷卡的功能，只不过说账户内要摆有足够的余额，然后再使用。那这个卡号来做刷卡的交易。 对，就是我之后要有钱在里面才能刷卡。 对，账户里面要摆钱才能够刷卡哦。 哦，我了解。所以以后我在刷卡的时候，里面要有钱才能去做刷卡的动作。我是不确定我这张卡有没有刷卡的功能，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之后再去办。 那这边帮您看是有刷卡的交易，那是千账金融卡。那这边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助您的地方吗？ 不用了，谢谢，我没问题的。 哎，谢谢您，祝您顺心，再见。 好， 好，谢谢。好，谢谢。 台新老不信人。 你好，今天是台新银行客服中心，请问是廉真延朝鲜吗？ 对，认得对。 嗯，是呢。方便现在考第四题的考试吗？ 哦，好啊。 嗯，好的呢。 第七吧，七。 对，07001。 对对对。 对对对，好。那您好，那现在你收到了毕信华，很高兴为您服务，您好。 你好，我想询问一下我的信用卡账单。 是呢，信用卡账单是什么的问题呢？ 好像是算是缴款吧。 哦，好的，那我先跟您核对一下您的资料，请问您是林世斌林先生吗？ 对。 是，那您的手机的号码是0911。 33204。 是，那毕业的国小是哪一间呢？ 成功国小。 好的，谢谢您。那账单缴款的是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现在发现说好像从中秋节过后就没有再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账单金额还是有100块。 嗯，是我看到您12月份结账的金额是599元。 对啊。 然后我在12月21号有透过全家便利商店缴完了599元。 嘿，对。 对，所以目前是没有上款，是需要做缴费的哦。 哎，没有没有，我一直是说我目前没有刷卡，但是为什么金额还这么高？ 哦，好的，那您可以看一下您上面的账单金额是599还是600呢？ 599啊，啊，我们都是转600啦。 哦，可是因为您的这次的账单里面的明细是11月1号有个大润发凤山店的分期，然后这一期是缴到三期的最后一期了。 三期哦？ 对， 有做分期是不是？ 没有错，所以您这一期缴了599的这个账单，就是在11月1号有个大润发凤山店的分期。 之后嘞？ 之后的话，您这一期的账单只有这一笔的费用，那目前已经缴完了，所以目前没有款项是需要再做结账的。 哦，因为我是想问说，为什么我现在缴款还是都599？因为我前阵子有买外汇，但是它是日币，如果换成台币大概是80几块，如果12月的话就是200-300块。 哦，不是，您分期的话，你这个分期是在11月1号在大润发凤山店，你有消费一笔1805元的消费，用 Line Pay， 然后我们将为你分成三期，第一期是603元，然后之后的第二期跟第三期缴的钱都是601元。那您会缴599元，是因为603元有扣掉现金回馈的2块钱，所以扣掉之后就是599的这个金额。 哦，啊，它不是有一次是607块吗？ 您说607块，我帮您看一下您之前的账单，您稍等我一下哦。 哦，好。 我这边看到应该是之前有发简讯通知，针对10月份大润发卡片的账单，它的回馈它可能会多回馈给你，所以到11月份的账单的时候，我们会先抽回多给你的8块钱，再加上回馈给你的2块钱，所以才会导致您三期的账单是607元。 哦，所以说就是扣掉。 对，没有错。 哦，原来，没事没事。 是，那我这边提供先生您可以下载 Retro Life App， 收到提示刷卡的 App 通知。 Retro 什么 ？Retro。 Retro Life App， 这个的话，如果您是要查询账单或者是提示的消费，或是信用卡权益等等的，都可以透过这个 App 来做完成，像是活动登录的部分。 哦，我之前有载，然后好像绑很多东西，我觉得那个登录好像没有很好用，我好像不太需要。 哦，不太需要吗？好的，那没有关系。那请问一下，还有其他的服务可以替林先生您帮您做服务吗？ 包。 好的，那这边提醒您一下，防疫期间请洗手、多运动、保持您的身体健康，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 谢谢，拜拜。 好，拜拜。 你好， 喂，季学长你好，我是这边客服这边。 是。 那这边的话就是学姐说，不然就是我跟你再一次，不好意思。 好。 好，不好意思。好。久等了，非常很开心为您服务，您好。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上次有申请信用卡补发，然后一直都没有收到，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地址有更动，然后你们资料没有更改？ 请问是林氏冰林先生吗？ 对。 那我们跟你对一下资料，不好意思，请问您的小学毕业学校是？ 天才国小。 那您的手机号码是0988。 999777。 那您有留一个室内电话是05123。 6789。 是，谢谢提供。那这边我看到您在台新这边留的地址是台北市大安区某某路4段118号。 对，某某路，这样没错。 那我这边再帮您记一次，大概2到3个工作天，我们会再重新挂号投递。 所以他这次是没有记还是？ 我看到是有记，那他只是写逾期交领这样。 哦，这样子，那我的磁条都已经损毁了，然后我要缴信用卡，但好像没有办法缴，所以我可以用账户缴款吗？可是我不知道我的销账编号。 您是要用转账的方式缴款吗？ 嘿，对，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用信用卡缴。 好，那我们这边银行代码是812。 稍等我一下哦，812。 那转入账号要 填入90120加上身份证字号的后九码，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吗？那我再重复一次，就是81290120，然后身份证后九码。 812是银行代码，是分开的哦。 好好。 那还有没有需要其他服务呢？ 嗯，这个是用 ATM 转账的那个吗？ ATM 转账，对。 那我从网银转也是这个？ 对，也是这个。 那这样就可以了齁，没有其他的，谢谢。 那防疫期间多洗手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您，谢谢，拜拜。 OK， 拜拜。 喂，你好。 您好，今天是台信银行客服中心寄信找，请问是喜瑞先生吗？ 对，你好。 是那方便现在考关键字筛选的刷卡的这个测验吗？ 嗯，可以。 嗯，好的。您好，您好，转接线上的林先生要查询无法刷卡原因，身边还没有核酸，那 ID 先给您。是，11122，好的。那11122，然后，这是身份证 S11112233，好，我中间少得到一个好 ，OK， 不好意思啦，再麻烦您，谢谢。李先生您好，毕先生，很荣幸为您服务哦。 好，你好，我这个信用卡，是昨天，好像昨天去刷那个去买全年嘛，对不对？然后他不能刷。哦，然后可是啊，前天我打电话去问你们那个刷卡缴费的问题啊，昨天就不能刷，那我卡是蛮新的，因为之前那个卡有故障，然后换一个多月没有寄新卡，啊，换一个多月，所以我就奇怪为什么不能刷。 哦，是好，那先生您的手机的电话是 09091233。 那登记的国小毕业学校是 成功国小。 是，好，那我顺便帮你看一下。您先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特别的状况。您是您是 P 叉配吗？还是拿卡片呢？ 不是不是，就是卡片，它过线感应不到，然后我就要用刷芯片，然后也插卡芯片也过不了，所以就觉得很奇怪，是什么问题？ 哦，好的，那你等我一下，我看一下。他有没有传过来刷卡的记录？稍等我一下哦。 嗯，好。 对不起，您拿着大润发的这一张卡吗？ 对对对对，没错。 林先生，不好意思，那第一个我暂时没有看到交易的记录，不过先生对不起，我们这边这个551连假这几天刚好也在做一个新的系统的上线，但有部分的卡片我知道P 叉配已经会受到影响的感应。然后如果一般的刷卡有少部分连线会有异常的状况，那这个先生我是不是方便说一下，譬如说明天因为听说今天会比较完整一点，就是系统人员说今天那个整个资料上传会比较 OK， 那你再帮我留意一下明天的交易，看不只是全联然后特别的地方，如果交易没有问题那就 OK， 如果还是说有问题反应不行磁条不行，有时候怕是卡片消失或是坏掉的部分，因为这边我看您的额度是够的。那平常缴款还是有那个使用都是 OK 的，所以没有什么异常。但如果是他的那个机器的连线或是卡片损坏，我这种我就看不到您。看看方不方便，就是明天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还是有问题，我们帮您换一下卡片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两三天就是连加到7天的那个比较不是那么的稳定。 好好，没有问题。 或者是他连线这个样子。 好，因为那个卡现在看蛮新的嘛。 是，那换给我们新的盲线也可以看是刚换的。 对，因为我现在卡坏掉嘛，所以是一个新的来，然后是刚换一个多月，然后我卡片就有，那我卡应该是没有问题，就看那个连线，然后有些状况。 是是是。 对，因为连线对它好像不是那么准确，像我昨天自己刷不行，那我今天说刷，然后当天又说 OK， 有点不是那么稳定。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是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OK， 好，了解，谢谢。 那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再跟我们告知哦。 好 ，OK。 好的，那谢谢您，祝你顺心愉快，拜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 家你好，谢谢您。 学长您好，我这边是台新的客服，那是学长吗？好，那这边的话我就跟您练 HTTP 关键字筛选这个。好，那您好，毕竟很荣幸为您服务，请问是王先生？那先生对一下资料这个查询，您的毕业国小是？ 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我这张卡片它可以调额调到多少额度做调整啊？ 国小手机号码是0909 B1223344。 不好意思，请问是要消费怎么样的金额？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那个我要刷保险的保险费用啊，因为我如果做临时额度调整，就算要申请的话，这种调高就是不能做分期交易。 那如果您要的话，要不要申请永久额度条件呢？那我们就会就是帮您送出资料，那五个工作天会回传近三，您只要在五工作天回传近三个月的新转存折内页和封面，然后传进来之后，我们给单位做评估申请，这样子新转。 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啊，它是领现金的，它没有新转嘞。 那领现金领现之后，它有拨新的资料吗？或者是您每个月存款的资料跟名下有没有定存单之类？因为确实永久额度调整都是需要提供这些的资讯，这样子。 哦，糟糕，头痛。 那不好意思，因为这确实是目前就是那个规范部分，那就先简单确认一下，您保费大概是多少金额？ 我现在主要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长照，那长照部分是25000的要缴。 25000，那这边有一个方式，看您要不要先把账款金额先转账进来，那它也是会加回额度的那个部分，可是这样子要用这个方式的话，不然就是要照我说的，就是您可以提供财力给我们，让我们申请永久的额度调整的部分。 那假设说如果我财力的部分我可以提供给你的话，那这样我可以调高多少？ 要看单位评估，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跟您通知说是一定会通过或是一定就不会通过怎样的，这个要看单位到时候的评估。 哦，也是要看你们总公司那边，这样就是。 对，审核单位这边到时候评估的状况，对。那所以需要的话，就是要一个方式提供财力申请永久额度的调整，不然就是要先把账款的部分转进来，那这也是可以调回额度的部分。那再麻烦就是您再确认一下。 那官网也可以做财力证明，就是额度申请调整吗？ 这边都可以。那再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要官网申请呢，还是我这边帮您做申请？那还是说您要先做缴款？那缴款会建议直接做转账，或是到分行做处理，因为这边都是直接入账的部分。 好，这样我知道了。OK， 好，那我了解。 好的，那好，那他有要再做查询的部分吗？ 暂时没有了。 好，那先生，先生跟你询问一下，因为台新另外有提供优惠的房贷车贷专案，这种会不会有考量需求房贷车贷？ 不需要。 好，那房贷的话是？ 我没有房子。 好，没关系，那如果之后有这种其他需要的话，都可以再来电。那提醒一下您呢，就是因为现在防疫期间要记得勤洗手、多运动，然后保持身体健康。之后如果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再来电哦。 OK， 好，这样我知道了。对，那个我另外问一下，之前我有申请你们的信贷的问题。 是信贷。 因为它就是需要提供财力，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已经有过，已经通过了？ 您说以前有申办的部分吗？ 对，这段我已经缴了，不知道，我忘记了。 那可能要帮您转接银行端的，那请同仁帮您做个查询，请您先稍等我一下哦。 好， 稍后一下哦。 好，谢谢。 大概是，你好，毕竟您，你好，这边是客服代号，线上是王先生，表示之前有申办过信贷，要询问信贷的状况，那这边先给您 ID。 S00112233344，有何故生？那先生核对两项，再麻烦转接哦，谢谢。好，这样就可以。 好， 好， 谢谢、啊。 好，谢谢您，谢谢，拜拜。 嗯，谢谢，拜拜。 天上的情侣， 您好，今天是台新银行客服中心，请您找，请问是李先生吗？ 对。 是那方面考找缴税回馈的测验吗？ 可以可以。 好， 那知道。 好的，您好，荣幸为您服务，晚安。 有个问题哦，那如果是那个缴费那个，我的那个可用余额是667788，那所以我刚才哦有缴一个金额进去啊，所以我待会线上就可以刷那个667788，还是说那个信用额度的15万啊？ 哦，好的，不好意思，那可以跟你请教一下，那您小姐本人？ 对。 那跟你简单，其实边跟您做一下核心的资料，确认一下您有没有误哦。手机的号码是09106688。好的，那您之前有留过一个国小毕业学校是哪一所呢？ 嘉义国小。 好的，那我这边帮你查看一下。你现在可以信用卡可以刷的额度是208700元。那您这个如果要刷卡的话，您是要单笔还是有要做分期呢？ 单笔应该是。 好的，没有问题。您是要缴所得税吗？ 对，我刚第一次刷，不过差2000块，所以我刚就直接转3000块进去。 好的，有这样。那目前的额度看出来是 OK 的。那您的这个金额，您稍等我一下哦。因为您刚刚的这款金额是108787元，那这样子目前的话额度是够的，因为现在您的额度有287000元。 这个所以真的是要把那个额度补进去才刷得过吗？ 对，没有错。如果额度不够的话，那就刷不过。您再帮我试试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再通知我们。那我这边帮你看到是 OK 的。对，那如果还有其他的服务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吗？ 目前没有。 好的，那小姐，我们如果说今年度我们用的信用卡，小众的税它是有一个回馈性的活动，0.25%。那您之前有登录的这个活动，您之前已经有登录过这个活动了吗？ 好像没有没有。 好的，那没有关系。如果说您不确定的话，我这边帮您补登好不好？因为刚好您有要缴税，是那您的出生年月日是1971，01-197106。好，您等我一下，我这边帮您确认一下有没有。 好。 好的，那我跟你确认一下，您的身份证字号是个人0808070711。 正确。 好的，那没有的话就帮您做补登，因为刚好有刚好也要用到您的信用卡小钱，那您稍等我一下哦。 好。 好的，那我这边的话就帮您登记0.25%的现金回馈。可是因为我们如果说现金回馈有现金回馈的话，它是不能够做设定分期，所以小姐您是有刷分期的吗？ 我刚刚好像对，因为然后那个收到那个12期跟6期那个分期活动啊，我这个的话就帮你除掉好不好？我的等一下，你刚才说不是0.25%是不是？就是1/2000。 你等我一下，我先带一下你的税款金额。108787元乘上0.25%的话，除以100，这样的回馈金是有413.5，所以应该是将近414的回馈金哦。 太难了，太难了。 好，那这样不好意思，那我帮你保留这分十二期的部分。对，那可是如果您分十二期的话，你要刷卡，刷完卡之后通知我们，请人员帮你。 对对对对。 因为您不是您原本的信用卡额度内的15万是有超过了，所以他那个系统您种植真的那个分期的部分，他也没有办法帮你做设定，所以这个可能要请我们人工再帮你做设定哦。 好，所以变成我待会刷完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您刷完之后记得再打电话过来。 好，那我那个0.25%的那个现金活动嘞？ 我没有帮您登，没有关系了，因为你之后如果变成分期的话，那它就不会是这个回馈金了， 对不对？等于是， 对对对，所以您记得您要分十二期，您要打电话过来，像现在一样告诉我们，就是说，原本生额度内的这个税款的部分要分十二期零利率，那超出的这个部分你已经有缴了，这样，您告诉我们同仁一下，请我们同仁帮你做一下预约的通知账务，我们帮你做设定。 哦，好，那我了解。 好的，那请不要忘记哦。那还有其他地方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目前没有。 好的，那冒昧请教一下，目前我们的银行有针对我们的卡友提供优惠的房贷、车贷、信贷的部分，最近有这方面的贷款资金的需求吗？ 没有没有。 好的，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再通知我们。 好，谢谢。 好的，谢谢，那祝您身心愉快哦，谢谢您，拜拜。 拜拜。